买翻对运动鞋啊！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 哇！篮球鞋嘅作用系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始终都系真正嘅篮球鞋先似一个篮球员嘅。 买咗篮球鞋未啊？嚟 D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仲有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Red 嘅先会员独享9折优惠。 大家好，我系刁民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r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翻翻嚟啦，依然有乌田生同埋昌哥继续讲呢个甜品。 系啊，澳门街讲下午茶，讲甜品，讲咖啡，耶、yeah ！ 仲有咸嘢啊！ 你仲未答我 A 级、B 级定 C 级咯，博士？ 我继续啦。 吓、咁样样嘅，我想介绍咧，就系、是、嗰个叫做单品咖啡店啊，叫做Single Oregon 啊，系啊。咁其實呢嗰間鋪頭呢以前係嗰個老闆呀，係喺江頂嘅一間外賣咖啡店嗰度開鋪嘅。 嗯， 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啦。 我有路過，行過路過，但係冇飲過。 而且即係佢懶有性格，睇下佢幾時。 唔係，我去圖書館啊嘛。 係喎、博士要去圖書館嗰度搵資料㗎嘛。 同埋江頂個圖書館都係好舒服啊，啲流水聲啊。 唉，嗰、那個又係要另外開一集講嘅。 啊，係啊，係啊，佢講翻點先？ 咁佢咧前身咧，其實有一間叫做 Full Cafe 喺江頂嗰度開檔嘅，淨係做一啲外賣咖啡啦。咁啊，老細咧係一個咖啡迷嚟嘅，即係全部都自己親自控制啊，或者同你自己調配。即係譬如你想講，我要淡口啲嘅，跟住佢就會介紹啊呢、這個國家或者邊種咖啡溝邊種咧，係呢一隻做出嚟咧就會啱你飲噶啦。咁俾你試，跟住咧係好快一炮而紅，好多啲公務員咧都喺嗰度嗌外賣。咁、但係後屘咧，因為嗰度租貴啊，佢又好快咧又已經 唔係啊嘛，嗰度租貴。 咁佢接埋一定係有原因嘅。 嗰度好似好偏僻㗎喎，算係。 喂，你唔好講，嗰度真係好多公務員好多政府部門林立。 我知道，就係問題就係話普通人唔知咯，即係譬如遊客肯定唔會知嘅。 係啊係啊， 同埋、就算你居民啊，住喺嗰一帶先會知咯。 即係我覺得宿命嚟嘅，有時候咧，你個老細識啲飲食咧，嗰啲技術啊，煮嘢叻咧，通常咧就做良心生意噶啦。 係。 咁就佢一定唔會話賺得好勁。 咁啊係。 咁到時候一個唔覺意一加租咧，咁佢又會。 我知。 嗯，係啦、啊。咁啊，因為佢嗰度其實儲咗好多 fans 噶啦，已經。佢而家荷蘭原二馬路嗰度開咗間新店之後咧，Facebook 我見到已經 blum blum 聲，啲 fans 已經揾翻佢爭住。 誒幾好啊！ 唔係爭住幫襯，係話想做 part time。 咁搞笑！ 好搞笑喎、啊！我睇個 Facebook。 係咪因為想試下偷飲下？ 係啊，咁因為佢揀親啲嘢咧都係好嘢嚟嘅。佢自家烘焙嗰啲單品咖啡咧、如果你係飲開嘅人就會知道，澳門係好難揾得到呢、這個咁嘅 feel。 今日去咗氹仔嗰邊啊嘛，又發現咗一間就係賣貓屎咖啡喎，成間鋪頭賣貓屎咖啡嘅喎。 哇，咁囂張！ 係一級， 好有性格喎、 啊。全部都貓屎咖啡嘅，跟住佢就價錢都比出邊嚟講都可以接受嘅，因為平時嚟講。 你去檀香篤啊，飲杯貓屎咖啡100几蚊啦， 一嚿水啦， 係咯。 嗰陣時，但係而家佢嗰度係68蚊啫喎。 哦，咁貓唔貓屎有冇試過 啊？我啊冇試過啊，我諗住試下咧，嗰啲咖啡搭俾我屋企嗰五隻貓食，食完之後個便便 你先再用嗰啲幫你自己飲， 唔係出出俾啲人飲咁樣。 哇，好正宗啊你都，呢個博士係黐線嘅，我驚啊！啲瘋狂博士嚟嘅，係啦，講翻嗰個單品咖啡啦，咁佢應該嚟家節目出街嗰陣時候咧，都係開咗冇幾耐咧，大家趁佢未紅嗰陣時候，好快啲試啦。如果唔係咧，又會變成排隊嘅啦。好，下一間我哋要介紹嘅就係 邊度啊？ 我係想講卡夫卡。 海邊的卡夫卡。 果然是识嘢啊，但是错的。那卡夫卡呢其实就是一个作家的名字啦。因为啊他是位处那条街呢是叫做布拉格啦咁样就。 有没有变形记啊 是没有变形记，是不止变形记那么简单。 你卡夫卡是变形记 啊。是啊，那他是变形记的作者，这样你不会说入到去见到一些类似甲虫这样的生物的。你 我以为个老师是一个甲虫来 的。哎呀又会又去了科幻片啊博士。不如你过去 电影解剖室那里开一集。 不受我话。 你入紙向阿文俊大佬申請啦！ 我繼續啦。 係啊，即係佢係一個好有文化內涵嘅人嚟咯，個老細。其實 你同我都唔差。 我好差㗎，你好啲。 哦，繼續啦。 你會去河東啦、啊，大佬，我去漫畫店買漫畫啫嘛。 哦，係啊，跟住點啊？ 係啊，佢嗰個老細好得意㗎，即係一去旅行咧，去成年幾兩年㗎。 嗯。 好。即係佢唔，我唔知點解可以咁樣啦。啊，佢會係你會好 feel 到佢好多文化氣息喺啲窿窿罅罅嗰度咧，係滲透出嚟咯。譬如你睇佢嘅裝修咧，你都有去過㗎啦，冇理由冇去過啦。 冇啊，我半個氹仔人都未去過。 扮嘢，扮曬。 我係即 係搞錯。 唔係，即係嗱，我係氹仔翻工，即係老實講啦、嗯，我真係冇經過嗰度咯。我真係冇經過，即係有陣時一放工。即係，你知道我學校附近大把嘢食啦，係咪 又大啊嘛，係嘛？ 就乜去到出去氹仔市區嗰邊啫。 嗯，咁樣樣咧，佢有一個裝修嗰個風格好特別嘅，佢係擺好多嗰啲咁樣嘅筆記簿鋪曬喺嗰個 pantry 上面嘅。 嗯。 嗰啲咁嘅筆記簿係係邊只咧？做咩？你冇望住我怪笑，你一間會將佢放題噶？ 咸嘢上 去，哎呀，讲紧甜嘢啊！ 我 继续，博士啊，要命，系我错，你放过 我 啦。 我哋读文学嘅人，我哋两个都系 我唔系噶， 想象 我担嚟嘅就系放过我啦，我做地盘噶，我三行街人士，两餐不计，日晒雨淋， 即系笔记簿啊！ 系啊系啊系啊！ 啊，边一只牌子嚟啊？ 即係你有冇聽過無論海明威啦、梵高啦，或者係嗰個叫做法國畫家叫做伽馬提斯啦，即係好多呢幾百年嚟好多名人，你畫畫又好，作家又好，都會用嗰隻筆記簿㗎。 咁咪拍字簿之類咁啊，白色嗰啲咁樣吧。 係一種皮，跟住咧裏邊包住。好多葉子，但完全係冇間線冇成，即係而家出好多花款啦。 全部白色紙啊嘛，係 啊， 嗰啲咁樣啊嘛，白硬少少軟軟地嗰啲咁樣啊。 叫 Moleskin 咁樣嘅，我記得好似係啊。咁係嗰啲著名畫家或者作家都好中意愛嚟做草稿啊，做記事咁樣樣嘅。 我諗到啦。 哇！但係佢好激嘅喎，即係成百幾二百本鋪曬喺度貼喺度 嘅 喎。 咁你都可以鋪嘅。 問題一本係好 Q 貴啊嗰啲。 哦，係啊，要啊。 所以擔心佢哇！你係咪癲㗎？咁樣做法，即係你可能乍眼睇落去啊，都幾靚啊咁樣，但係其實係難聽啲講句係幾芙蓉風雅咯。佢用呢種咁樣嘅記事簿咁樣鋪位上去啊，同埋咧佢有個 logo 好特別嘅，係一隻雀仔，跟住咧有個樹枝擔住。類似一啲 白鴿嚟嘅，即係唔係白鴿？唔知咩雀仔，我唔知道。 應該係類似，好似係 唔知咩雀仔。 就係嗰種雀仔，就係叫做卡夫卡，其實一種係雀仔名嘅譯音嚟㗎。 哦。 係啊。 咁佢咪搣翻主題咯，但係食字就食咗嗰個作家個名咯。 嗯， 係啊，我繼續講啦。 講翻啦，嗰個老細係咩人嚟㗎？ 哦，咁係一個澳門人嚟嘅，佢之前咧喺馬場對面咧開了一間叫海沙嘅嗰啲咁嘅樣嘅咖啡廳之類咁嘅樣啦，佢喺入邊任睇書啊咁樣，好又係好懶係文化咁樣，但係後屘執咗。 哦， 係啊，因為澳門嘅宿命就係咧，你間鋪頭咧一有型咧就會執笠噶啦。 嗯， 啊，即係要商業同埋嗰個特色要平衡，咁你先至可以賺到錢。 係咪同埋澳門嚟講，特色大過，即係比較注重嘅話，反而唔冇咁好咯。 係咯，尤其是賭權未開放嗰陣時候，可能變咗係啊，永遠都係街坊啲嘅茶餐室就會比較受歡迎，未必話你想有型，未必有型得起咯。但係咧呢，而家佢開咗間卡夫卡之後，我真係覺得佢好有型咯，嚇，同埋佢食物嘅水準真係好有實力嘅，佢係爆料咁講啦，佢應該係一男一女咁樣夾粉開嘅，個女嘅真係喺南大嗰度學完師翻嚟開鋪頭， 係啊， 係啊，知唔知道嗰個法國南大烹飪藝術學院有冇聽過咁樣啊？ 冇啊， 嚇咁其實係地球上面最早一間西餐廳嘅嗰啲訓練學校啊咁樣咯，即係你整法國餐嚟講好正宗咯，佢真係學本師先出嚟嘅咯。跟住咧，佢嗰啲嘢食嗰啲起名啊，全部都好講究啊。 嗰時咧，俾我初接觸嘅時候，俾我印象咧，覺得佢好似有法國嗰種感覺咯。 係啊，咁佢真係法國學師翻嚟噶嘛？ 我唔知係感覺係咯，即係其實我真係未去過，我都冇食過。 嗯，咁啊要去排下隊啦，真係。 排隊啊！ 咁啊，有時候試咗先至有知，先至點講好啊？即叫試下咯，咩都可能揀啲撩冧啲時間咯，唯有。 嗯。 係啊，同埋啲起名咧，真係好鬼過癮，即佢會有扣翻自己旅行嘅風格咯。佢會將嗰個棘起名叫做白朗峰，或者叫做蒙馬特心情，或者叫泰姬陵，即佢會用好多世界唔同嘅景點又有，跟住音樂又有，電影亦都會有，跟住咧佢嗰個起名咧，仲會可能同嗰、那個蛋糕本身嗰個餡料啊有少少關係啊，有少少張力喺度啊，等你聯想一下咁樣咯，幾得意下噶。 嗯。 即係除咗好食之外咧，佢起名全部都有曬根據啊咁樣咯嚇。即係你唔會話諗到澳門其他有鋪頭會特登自己作嚿嘢食嘅名字出嚟，跟住係同係啊，即係同其他藝術品啦、啊。 你可以整翻個床前明月光㗎。 唉，但係我唔識煮嘢食啊嘛，博士。咁你又識得整海狗放蹄喎、啊，咁我點夠佢打你？唔夠佢挑㗎嘛。同埋呢個外賣盒又係會跟翻旅行嗰個主題咯，係會有一個類似嗰啲咁嘅夾啊，旅行嗰啲夾啊。 咁其實都幾抌本喎、 哦。反而我覺得成本就唔會多，因為咧你外賣嗰個盒整到挑曬花，排版排得好靚，又咁多錢，因為整到好似一個夾咁樣，又係咁多錢啫嘛。即係呢啲嘢係唔關乎到金錢嘅，即係係心思嘅問題咯。咁、 哦、 所以你搞到咧。喺橫行咧，有人排隊，你揾都揾唔到嘅，有時候真係你唔係人帶，係都幾偏僻下咁樣。 好，下一間。 下一間啦，下一間就係、是最後一家嘅 Kicks Cafe 啦。係 啦，有洪師傅最中意嘅哪吒廟。 喺哪吒嘅保護之下，喺老路巷嗰度有一間叫做 Kicks Cafe 嘅。 係啦，跟住阿洪師傅次嚟出澳門都要去哪吒廟噶嘛。 哦。 係啊，跟住佢。太專注啦，唔知道有一間咁嘅。 咁你要帶下佢去食下啦。 係啊，咁 Kicks 咖啡咧，佢嗰度咧就係、是又係咁樣下午茶嗰啲咁樣咯。係 啊，佢又有套餐。 下午茶套餐咯，又係 有個架咁啦。 但個架係直長方形嘅。 但係都係要排隊。 都係要排隊，跟住一層一又係。一層層咁樣，即係唔係一層層嘅，佢要分一個長方形嘅架入邊咧，就湯好似湯房咁樣。 湯房， 即係一塊一塊一格一格咁樣咯。 嗯， 係啦。 同埋就點講好咧？佢我聽講啊嚇，佢係三個人夾粉，三個人做老細夾粉開嘅。如果三個人咧本身咧都係做廚嘅，佢哋係基本上係全澳門所有華資外資酒店都係做勻曬，加埋咧啱啱好咧係差唔多係澳門八成嘅酒店。 最勁嘅酒店喺度做勻曬，知唔知道啊？ 原來咁樣，唔怪其實佢啲甜品幾精緻嘅喎。 係啊，佢嗰啲用料真係全部都搭飛機，佢唔會慳㗎。係。呢樣係瑞士，嗰樣係意大利，由麵粉又好，朱古力又好，雪糕又好，全部都。 雪糕佢好正，我講有 muffin 皮㗎，你知唔知？我超正咯，因為我好中意食嗰隻雪糕嘅，跟住咧。我係食嗰隻雪糕係食到嘔，你知唔知？嗰隻雪糕係好 會嘔嘅， 即係佢好食過 Haagen-Dazs 㗎。 咁梗係啦， 佢係真係好有，佢真係好滑，同埋好有飽肚感㗎。嗰食雪糕， 嗯， 係啊，真係好正啊！我好中意㗎，唔知點解嗰隻。 喂，你中唔中意食 macaron 㗎？ 中意，我超愛。 佢嗰度都有得食㗎喎。 但我始終覺得係法國啲好食啲。 嗯，咁啊，梗係啦， 係啊，咁啊係，咁啊係， 咁葡撻梗係澳門好食啲㗎啦。 咁當然啦，咁其實嚟講咧，講翻我之前食過佢個南瓜造型嘅甜品。 嗯，又係南瓜。 因為我叫靚嗰個南瓜造型甜品，記得二嘅貓嗌咗誒嗰張皮食啦，同埋我好中意食嘅就係拿破崙蛋糕。 哎呀，真係好鬼正！佢係唔知點樣打橫擺俾你噶嘛，好有型噶嘛。 其實好得意噶，我中意食啲酥皮嘢，所以咩牛角包啊，同埋嗰啲咩拿破崙，啲係我自我嚟噶，所以嗰啲係我係特別中意咯。 咁小朋友嘅口味最脆火嘢， 好食啊嘛！你啲乜？你拿破崙你？一層脆嘅，跟住入面有少蛋糕啊，咁你口感係唔同啊嘛。 我夠膽講，澳門其中一間最好食嘅心太軟係嗰間，真係㗎。 嗯哼。 真係㗎，你有冇試過啊？ 冇食過佢心太軟。 試下啦，哇！真係即係嗰種軟硬嘅點啊？即係好均勻啊，唔會話太過軟太過硬，有啲所謂心態其實你一篤一篤咧嗰啲 bread 咁樣， 會 爆漿咁，好恐怖噶嘛！ 好核突，火山爆發， 恐怖片嚟噶嘛！但係佢嗰度啲心態軟係軟硬啊，冷熱啊，係啱啱好㗎。 咦？反而咧講乜甜品咧，我想扯開始題外喎。 哦，講啊講。 即曲奇餅啊！其實我都好中意食曲奇餅。 但澳門好似都有冇？ 冇啊！ 係 啊！我中意食曲奇餅係。硬得嚟入面少少軟嗰只咧， 哇！即係新鮮出爐嗰啲 喎，唔係新鮮出爐，係即係佢係硬得嚟入面係軟嗰只曲奇餅。 哇！咁撩啦！ 我好中意食嗰只咁啊，咁嘅質感嘅曲奇咯。 我比較無知，我食喺南冠嘅咋，我係拜年食嘅。 其實丹麥咧係冇南冠曲奇，我發現唔到喎。 哦，即係南冠曲奇係唔係丹麥出世嘅？ 我即係懷疑係咪丹麥出世，因為我去過丹麥係唔見過有南冠曲奇咯。可能我未揾到啦，我唔知啊。哎呀，真係搞笑啦！哎，講繼續啦，你嗰、那個Kicks 啦，講翻啦，你食嗰啲咩嘢啊？除咗你心太軟之外， 我反而係真係最中意心太軟同埋雪糕咯。拿破崙都 OK， 但係我就唔會、即係冇你咁中意食脆口嘢，我都係中意心太軟。不過你講真喺嗰度咧，亂咁點都好食㗎啦。同埋咧，你會覺得佢會比較有堅持咯，即係會似翻一個西式嘅甜品店，唔會話。無啦啦同你加奶茶啊，無啦啦同你加啲中式糖水啊，咁樣咯。相對嚟講，即係佢係好清楚自己嘅主張咯。佢真係你同佢講起，真係會俾啲新鮮出爐嘅 macaron 俾你㗎。你話老細傻？ 其實我覺得杏仁味早食咯。 哦，係啊。 最原始，我覺得杏仁味早食。我最中意嘅。係啊。 都 OK 喎。 係啊，我好中意食嗰啲，即係有杏仁味嘅嘢，我好中意㗎。 嗯，咁嗰啲行人路啊，嗰啲嘢都唔放過啦。 係啊，係啊，跟住咧，其實如果 Kicks 嗰度咧，如果佢下邊嗰層開埋會更加好。 嗯。 唔想排得咁辛苦。 我之前我而家我唔知佢開咗未啦，但係之前問過佢，應該係類似唔知係咪飲食牌問題啊，定咩問題？佢下邊係有啲類似露天嘅天井啊咁樣，其實幾正嘅，我唔知我唔知佢幾時可以開啦。 唔知啊，同埋我覺得嗰度排隊真係排得太耐咯。 台 又少，下面嗰層開埋會好啲咯。 所以澳門真係而家好矛盾嘅地方。你想清靜嘅話咧，就未必好食；又好食又清靜嘅話咧，食多兩個月就會紅咗，跟住俾自由行。 係啦，同埋佢嗰度，但係咧佢個午餐唔好食，唔係好好食嘅啫喎。 係啊，我真係冇食過佢啲午餐。 因為有一次喺度行過路過，跟住我想食餃餃鎮啊嘛。係，我中意食餃餃鎮嗰啲餃。 因為你個人中意餃餃鎮。 好明顯係，我排曬隊，咁樣行上去睇下啦，咁就開咪食咯。跟住其實佢不離兩款嘅咋。 全部啲意粉啊啲咁樣咯。 嗯， 係啊，即係兩三款係冇乜可以。 我真係去嗰度食甜品嘅啫，我冇試喺度食下晝飯喎。 我係中午食個肚餓啊嘛，咁行過路過咁樣。 啊，同埋點講好咧？你可以行過去咁樣攞個籌，跟住又行落去 shopping， 跟住轉頭翻嚟都仲得嘅喎。呢個半鐘頭翻嚟。 咁又係，可能唔止添。我上次有一次等我成超過半個鐘。 哇！ 佢啱啱開嘅時候， 係咯，所以話澳門真係揾食艱難，唉，我哋已經食到嘴都刁曬，跟住又唔可以接受啲太過差， 係啊， 啲幾矛盾嘅，唉，有好嘢食咧，跟住放上 Facebook 咧，三日之後就爆紅㗎啦。好啦，剩翻最尾少少時間總結，烏博士係你要求咧講嘅啲甜嘢嘅， 我甜嘢啊，我中意食啲咩甜嘢啊嘛， 係啊，你交流下啦。 其實我係中意食馬卡龍啦，頭先講咗啦。 馬卡龍啦。 係，我超中意食嘅。係 啊。 跟住同埋我中意食啲咩啊？蘇富禮。 哦，係啊，係啊。 係，因為我好中意嘅，同埋拿破崙 啦。哦，咁怪唔之將 kiss 咁樣擺最尾啦。 係啊，我真係好中意食拿破崙嘅，我呢個人真係。 哇！真係咧，澳門係近呢幾年咧先開始發酵，即係自己整啲西式甜品係真係好食。 係啊。 唔係話一兩間好食喎，係好多間都唔太差，由酒店至到街邊嘅鋪頭。 係啊，同埋佢好特。有本身佢自己嘅特色咯， 係啊係啊， 即係唔會話抄類同啊、抄襲啊，唔會咯，自己特色嘅。同埋你講翻鹹嘢啦，鹹嘢我最中意牛角包。 啊 就是牛角包最中意嘅， 嗯嗯嗯，係 啊。 咁我都重申下，其實我係對嗰啲糕點麵包其實係中中挺挺啦，又唔會話真係咁狂熱嘅，即係唔夠我身邊嗰位少女咁狂熱食甜嘢。我係 我中意食下午。 你見到頭先介紹下午茶，介下呢啲咩都介紹咖啡，佢大家都覺得奇怪啦。 咁唔緊要嘅，其實咖啡我自己都幾中意嘅，係我中意古怪嘢嘅，即係新嘅嘢我會試咯。 咁身為澳門人或者係香港嘅聽眾或者其他國家嘅華語系聽眾，如果可唔可以入紙申請啊？同文俊大佬即係 list 呢扎名叫喺澳門揾下試下，我哋嘅介紹睇下啱唔啱心水啊？ 其實咧有陣時候我覺得澳門即係題外話啦，咁更加少少時間啦。咁其實澳門人咧，其實咧有一個。比較保守，唔接受到啲新嘢嘅喎。 係啊係啊， 包括食嘢方面嘅喎。 呢兩三年已經算好咗啦，陰公。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所以覺得譬如我食啲古怪嘢，啲人覺得好似好驚啊，點解你要食呢啲嘢啊？ 係啊，其實衞生關過到咧，我都肯食㗎。講真，我自己有少少驚青蛙嘅，但係我係會食青蛙嘅，你明唔明？ 我青蛙可以。 唔係嗰啲叫做咩田雞係啦。 田雞都好啊。 是啊是啊，但是好吃過，但是我是驚喎，但我又食得過。蛇我又驚喎，但我又會食喎，我唔知點解。 即係其實蛇啲普通啦， 係啊係啊， 係咯都可以接受啊，即係我啲嘢有啲自愛嚟啊。 啲水曱甴啊嗰啲我都 OK 喎。 水曱甴反而昆蟲我真係唔敢食喎，除咗昆蟲我又夠膽食咧，就係嗰啲沙蟲。 哦。 係啦，你話咩水曱？ 禾蟲得唔得？ 禾蟲我就。麻麻地， 啊，好想食禾蟲啊！而家 係啊，反而沙蟲我中意咯，係啊， 唉，咁樣希望我哋以後多啲。 不如下一集講，喂，揾一集講下嗰啲咩北上食啲古靈精怪嘢 咯。哇！呢個我唔係咁主張喎，因為有啲瘋狂嘅博士介紹啦。唉，嗱咁就而家我哋呢個下午茶上下集就係咁多啦，以後 我估唔到講咁多喎，我哋 睇下仲多啲都得，我哋可以開拓下其他嘅食在澳門題目。 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 好 啊，入紙申請，入紙申請。 好， 好，下次再同大家食個痛快。 好啦，拜拜。 拜拜。